锵锵三人行。 嗯， 哎呀，我得感谢你们两位国师啊。 怎么了？ 这个咱们领导说我们这个节目做得不错，所以说啊，特意拨出了一笔不小的预算，叫budget。用来买了两个五铢了。 哎呦， 这 我们节目真的， 哎呦，真的，我跟你说，你在中国买这玩意儿比在南非还便宜，因为就是咱们中国造的。我给你吹吹，我，你听出来了吗？汇集起来像苍蝇，实际单吹啊，它不像苍蝇。 但你这个好像没吹起来吧？人家说吹是得用点技巧。像了，这有点像了， 灰声，这就是灰声， 有点像。 所以你看，这个咱们也有望，过去观众以为一直以为咱们是荷兰队的粉丝，说为什么整天把这荷兰队的旗号打在这儿，也是因为没有钱嘛，他们只可能给买这么一条。对，今天 多了两样了。对，我们节目再做好点，明天还多个东西。 直到今天晚上为止，这个旗子还能放在这里。但今天晚上他就要定身份， 对，还有这个梅西的球衣也是， 所以 他到明天他还多一天， 对， 所以我跟你说啊，我们啊是跟这个中国没富起来的大多数人永远站在一起啊， 对， 这个感觉，对吗？ 没错， 人家豪门盛宴，咱草根饭堂， 咱是寒门小炒啊，偏门小开，而且 吃点粗粮就算了。 而且我跟你说，那咱们是真投入啊！我觉得我也虽然没钱，但我有诚意啊。哎呦，我这个觉就我就说这两天才能睡觉啊，但是我跟你说，生物钟改了， 睡不着了， 睡也睡不着了。而且啊，我今天一看，我就 觉得有点发慌。 没错，而且我病了。你知道吗、啊、领导，我病了，就是 领导， 我感冒，而且我一感冒，我一发现呢，我真是不能不喜欢梅西了。你，阿根廷国家发言人说梅西啊，对将要对德国大战。那天的昨天嘛，训练梅西没有参加，原来梅西得了流感，而且上百记者就为了这点事儿，就说到底怎么回事？说没有发烧，跟我一样啊，说只是上呼吸道有点发炎，跟我一样啊。嗓子有点红肿，我也是啊。说我们现在只希望他没有发烧。我说你看我迷的，哎，梅西附体了。咱我们哥俩病都一个病啊。 就你看到梅西有这个病， 跟我一样 这个病了。 我不是，我是巧合呀、 啊。不过呢，这是一个全世界的通病。到了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在担心一件事，就是没有世界杯的日子要来了。前一阵这个把大家的节奏都搞成，你这两天一空下来，晚上两三点就不知道干什么了啊，看重播吧也不过瘾，看电影转移，总之，而且你接下去算就八场了， 嗯， 那就像人活到七十岁的时候， 嗯， 活到一天是一天了，你知道吗？ 你想我们无聊的这个昨天晚上凌晨两三点钟，我跟徐老师还互发短信，我在这儿要夸他。我说徐老师，观众表扬你说你有一颗赤子之心。徐老师给我发，在哪能看到这种表扬？ 我跟你说，我前两届的时候，甚至还因为世界杯这个问题想到生死的问题。 哦， 你比如说你再想下去吧，我那时候我就安慰你，好，那么还有个八场，我前两届就在想这事儿了，我说还有八场，那么看完这八场之后怎么办呢？ 对，他总会完 呢，等四年，等四年，四年之后呢？哎呀，我这一辈子能看多少回世界杯啊！ 我跟你开始想， 人生难得有几杯啊，这很多人都在讲 悲剧、 啊。而且啊，不光是生死啊，还有这个 fate， 还有这个命运，你知道吗？触动了这个，哎，你注意到没有？每个人呢，甭管你是什么人啊，你都有你的一个命理。 嗯， 你比方说最近就是开始聊聊命理了嘛。他们说，如果今天晚上巴西打败了荷兰，符合一个什么人的命理呢？就是说。在历史上，在这个比赛阶段，凡是击败荷兰的球队，大多都能得冠军，至少进决赛没问题。 这肯定的， 是吧？ 巴西要是赢荷兰，他们当然就进决赛。 但是人荷兰克鲁伊夫又出来聊了，克鲁伊夫说：“我才不会掏钱看巴西队比赛。”说今天的巴西队我太失望了，让人这个厌倦，踢的这个不好看了。但是那头邓加新闻发布会上还以颜色啊，就说克鲁伊夫。他当然不会掏钱去看，他自己有免费的球票。 可是我跟你说， 口水战。 克鲁伊夫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球员，一个教练。 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克鲁伊夫的眼光跟咱们不一样，克鲁伊夫喜欢好看的足球，但是 他喜欢智力， 没错，他喜欢智力，智力不就完蛋了吗？你想想看， 人家还说你克鲁伊夫，你光说别人，你说说你自个儿的荷兰晚辈呢？你现在的 他就是批评， 他也批评， 他也批评， 批评 现在的荷兰跟这次的荷兰跟这次的巴西都有悖于他们过去的传统，他们本来都是踢得非常漂亮， 对， 可是呢，就跟现在这个世界一样，漂亮的传统都变得越来越实用。 没错， 尤其是这次的荷兰非常实用，他到现在还流利呢。 对， 你看罗本还是上半场的，对不 对整个球队的能力，所以今天晚上这场球还真的很难说啊。 所以你看咱中国人有种感情啊，叫至今思项羽啊，不肯过江东啊，你知道吗？你像他们就说阿根廷球迷的这种心情，哎，这个代入感真的是很强。我看一个这李承鹏写的那个心情啊，他说他是铁杆阿迷嘛， 对， 他这个心情就是什么啊，愿意别人夸阿根廷得冠军，但是又不愿意别人太热的夸阿根廷得冠军， 怕他夸的太多了，把他夸坏了， 盼着阿根廷早点比赛，但是又怕阿根廷碰到克星。你知道我为什么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理啊？你比如说啊，美国有个现代艺术家安迪沃霍，安迪沃霍他有一个命理，他说为什么我这辈子啊，每当我刚放下一个我的好挣钱的好点子的时候，就我认为干不了这事儿，马上就有别人用我这个点子挣大钱。他说这是我一生的一个倒霉规律，够烦的。那么我也有一个，我是什么呢？就是说想到的都没发生，发生的都没想到，你知道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是觉得有什么灾祸要来临了，我就用我这种命理推导啊，我就开始让我拼命的想那种所有最坏的可能性。因为我认为我把所有最坏的可能性想完了呀，那个就是说你就想到了的事儿，上帝不会让你猜中，想到事儿就没发生。所以你知道吗，在灾难到来之前啊，我已经受尽了灾难的折磨。 那你现在就拼命想，最不想看到的情况是四个南美队全部都赢，最后四强四个，那就南美杯了。那现在很多人，至少其他州的人都不太希望这个局面。其次，最后巴西碰阿根廷，也虽然这两个球队大家都喜欢，但是多多少少也有点扫兴，大家希望欧洲跟南美碰，所以怎么办呢？现在我们最喜欢的队现在排错了，最喜欢的队都在这一边呢。西班牙跟阿根廷都在这边呢，他们迟早得先碰掉， 倒倒多好啊。 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南美队会师也不错， 也不错。 阿根廷跟巴西啊，就是他们这两种球队啊，就是如果在这样的场合终极对决，这过去没试过的。你知道南美 从来没有过 南美两大的这个豪门啊，就互为世仇，就大家瞧不起大家， 对， 大家不喜欢大家。然后这回要是能碰上，你想想看，那是终极对决。 所以那就好像哪一年五十年以后的世界杯，中国跟日本最后决赛。 天哪 算了吧。 要是中国 充分发挥想象力， 中国有一天真的达到能够打世界杯甚至决赛甚至夺冠的程度，全中国人民， 中国现在最有可能是举办世界杯，咱们这种都免费，以后中国再举办世界杯，中国就能参加了嘛？ 没 得。 可是举办世界杯也要看成绩的啊！就你想想看，你如果这个找一个什么三流国家， 这个 当然重要，但是你也要看。 徐老师最近不高考了吗？人家就聊了嘛，说这次世界杯来看这个高考，意大利是什么？哪怕你是高考状元，重读四年再考，你也上不了一本线，对吧？南非是什么？哪怕高考就在你家举行，你也上不了一本线。中国队是什么？要不好好学习，你连高考的资格都没有，是吧？哎，咱就说这个，就所以说人力很难测啊，付之天命。 是。 现在你知道全世界有一条非常著名的章鱼？ 哦，对， 预测鱼中的战斗鱼。这个章鱼准确的预测了英德大战，德国会赢。就是你看他第一张照片啊。前阵子 这预德国会赢不太难， 这有点恶心。这章鱼啊，预测德国会赢，结果德国赢了。近日这条章鱼又预测这个阿德大战，德国会赢。你看，但是呢，上一次啊，他就犹豫了十分钟，这次人们等了他一个多钟头，他才缓缓的爬到了德国国旗这一边，就感觉这场比赛一定很艰难，你知道吗？哎，是神奇章鱼。而且现在啊， 这心痛，这两个球队都是我的心爱。 还有一条 这个 还有一条章鱼发话了，不过这条章鱼这个押宝啊，这个下注啊是反着的盘口。最近德国图片报道了一个对德国球迷来说不幸的消息，说是贝利 看好。 在 贝利乌鸦嘴是吧？ 对， 在出了名的。 此前呢，贝利也曾经预言说，今届世界杯将是巴西阿根廷大战，两国球迷一片哀嚎啊！来，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刚才徐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去支持某一个球队，是吧？徐老师至少有一个原因，我可以先用这个照片的形式来看一下，就巴西的球迷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原因，他要支持这个巴西队。咱们导演给咱们放一放啊， 就是为了这个 巴拉圭，巴拉圭， 对对对，就是俩巴凑一块，球迷注意力，你瞧瞧，的确在看球。哎，这个汹涌波涛的，好家伙，是巴拉圭是吧？ 巴西，巴西，巴西， 巴西， 巴西，巴西， 巴西女郎嘛，我就说嘛，这肉丝。 不是说有一个，不是说有一个巴拉圭的什么？ 接下来 是我跟你讲，著名的巴拉圭乳神教母啊，前几天说拨倒手机，就是手机能插进缝里那位， 真的拨倒。 现在说了，只要巴拉圭这个周末啊，这巴拉圭进了四强，这巴拉圭教母啊，要在巴拉圭国家的广场上。全裸， 我就搞不明白，他要是在南非看，他怎么回得去？ 对，所以我记得我看的报纸是说他 看看 冠军， 看看，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不过我觉得他现在这样啊，跟全裸的时候也没什么可看的了，是吗？ 这个审美千万注意，就是要找这样的，那 Playboy 一大堆的，最好的还是那张手机挂在那里，这个手机的重量，这个现在西班牙全国的女郎都要把它当作敌人， 为什么？ 因为巴拉圭跟西班牙踢嘛。所以西班牙现在的克星就是那个巴拉圭的女神嘛， 那西班牙也可以出一对，这 对啊，西班牙小姐应该全部出阵。 我老 不是，你要能把这儿当口袋用，你得有这资本，他得能。别聊这个，对，咱们聊聊这个，别聊聊正事儿。徐老师，你觉得为什么人们会支持一个队？ 我想有些原因很简单，比方你赌球了。那你就完全功利的，有钱在里面，就你的国家参与了，民族国家认同。但与此之外，我就有点想不通了。我最近一直在检讨，你们还发现过有没有这种现象？就是说，假如你旁边一个人看球，假如说今天晚上我们看球，我支持荷兰队，你支持巴西队，我们一路叫到后来，我对你都不开心了，你明白？我们最好分开看。会弄到身边很好的朋友，甚至家里的亲人，为了看球会弄到不开心。你理性的想想，那个千里之外的那些百万富翁跑来跑去，重要还是你旁边你家里的亲戚朋友？比方说文道在我旁边重要，当然这个关系重要，但是我们不相信可以试下。如果我们支持不同的队，今天晚上我们那个房间里我们看球，我每个讨厌的球你都在那里叫好，到后来我会心里很我以前都有过这样的例子，我有钱有的朋友这么吵翻了，这多年他就支持49人队，我就讨厌那个49人队，多年以后碰到他说我们关系为什么不好，就是因为那个老潘，这什么道理？ 最近枪击案已经在外国发生了，这次世界杯啊，就看球球迷邦邦两枪放倒了。 哎，就是为什么人会为了 对啊， 人会为了一个遥远的那不相关的事情，把周围的人都得罪了。 我们这种看电视的球迷还叫好。有些那种真的是，比如说你知道英国 啊， 那些老英国球迷，我认识一些英国球迷，他是祖孙三代看同一个球队，那种情况更危险，就更严重了。他是怎么样？比如说有些利物浦老球迷，他们那个会歌就很厉害嘛， You never walk alone， 你永远不是单独行走。是球迷唱的歌，就对球员唱，你们不是单独行走这样。 这个人呐、我看呐、就是凡人必有所寄托， 真的是 他呀，要把自己的一个东西寄托在一个 对 什么东西上。 对，所以呢，这个是就有一些很经典的社会学研究这个球迷问题。他们的研究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知道最早打这种职业球赛联赛的是英国，那英国打职业联赛发起很大的声势的时候，恰好是很多工人阶级的时候，那种工人阶级是怎么样的人？想想看，就他平常就像富士康一样，你想象一批富士康一样的工人，他们周末的时候那是他们的最大的解脱，就是到了平常大家互不认识互不往来， 然后生活的很苦闷，像机器一样，一到周末的时候大家涌进球场，形成一种非常有团结感的社群感的团结，然后那种情绪高度的投入，对不对？ 还有要想一下，还有人呢，平常做的事情都是不得不做的， 嗯， 都是被理性规定的， 嗯， 对， 偏偏有这个场合，他自己觉得虚幻的，觉得自己有一个感情选择的权利，就好像我今天能够选择荷兰，选择巴西，你看这是我的选择。 我跟你讲， 然后为了保卫我这个选择，我宁可得罪家人哦。 不一样，子东，这个说的是我们这种不干涉的球迷情况。 嗯， 但是假如说你是个英格兰人。你支持英格兰队是没有选择的， 那是你的责任， 那是没有选择的。 那就好像我们 就等一下，我刚才说你如果住在曼彻斯特， 对 对， 你支持曼城，不是曼联哦， 对， 我的曼联是国际球迷支持，曼城是支持曼城的。那个对他来讲是个乡土的责任， 那是个身份， 就一个地区。像我们有些现在中国人，你会对自己的城市有认同感，他把那个认同感延伸到那个球队上。所以呢，简单的讲，就假如东莞。有一支很厉害的球队就不会出，或者深圳有支很厉害球队， 东莞现在有一支女子球队在夜总会里， 我知道， 关键都是那个， 不是那，那就不会出富士康这种事 儿。而且听说最近富士康要弄我们河北去了，你知道生产线要，而且我跟你讲，他这个中国人你就不知道所谓何来了。我就跟你说，世界杯啊，会有一种啊。蝴蝶效应，你就看见没有？你就不知道那天那个丹麦队，那个 SB 博尔森。顶了个乌龙球进自己球门，他不知道这个 SB 博尔森，你这一下啊祸害了我们河北人，你知道，因为这你看这个蝴蝶效应，他当时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我们河北的一个货车司机，他是丹麦队的粉丝，听着那个收音机解说，开着大货车在高速公路上走，听见 SB 博尔森把球顶进自家球门啊，激动的啊，手舞足蹈，他就能到乱蹬啊，一脚把油门踩到底，那大货车曾横着， 哎呀， 跨越护栏出去，你说这就 他后来怎么了 啊？ 就死了。 他后来没事，但是那个副驾驶身上十几处受伤啊， 这叫乌龙车，这叫乌龙车。 SB 博尔森他不知道他祸害了祸害多少人呢？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今天晚上是巴西荷兰，但我发现很多人呢，现在都在意淫这个德阿大战， 嗯， 就是因为两种不同的风格， 而且这两支球队 极端，两个极端， 这两支球队真是都是一路过五关斩六将，一路长征到现在，哎，今此番相见真的是冤家路窄啊，狭路相逢。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锵锵在这儿万里之外，跟咱没关系，也给他们喊几声号子哈，锵锵壮行。 先不说飞行不两万五千里，又不说飞不多人与不容易，飞得多咱全都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感觉你，干什么我是我心想和有你到来到 好，哎，现在我坐庄啊，咱就你们预测巴荷你怎么看？ 我觉得巴西机会比较大。 巴西你呢？ 我暗暗支持荷兰，虽然我知道巴西，我总对这次的巴西不满意，另外我盼望阿根廷那边出来，所以我心中的梦幻决赛是阿根廷 对阿根廷。 那么看来就是说阿根廷对德国你是看好阿根廷，轮到呢 我也是看好阿根廷。 嗯，哎，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这种太浪漫的， 对，但是问题是现在的德国已经不是当年能够总是击败阿根廷的那个德国了，现在这个德国我觉得他后防线有点不稳，虽然他前场的速度非常高，其实这两个球队互相相克的，你知道吗？因为现在这支德国队他的前锋线跑动非常快，那他这个速度恰好能够克制阿根廷那个有点老化的后防线，而阿根廷的前锋呢又非常锐利，那德国这回后防又很不稳，所以是一个互咬的一个互相克制的。 最叫人纠结的是还有一支西班牙，还是 my favorite 西班牙 踢的最漂亮的球队， 但这回我觉得他是完蛋， 迟早要碰到阿根廷或德国。 哎呦， 他真是最漂亮，所有现在踢的最漂亮最不讲实用的就是西班牙。 嗯， 你看看那个主力进球以后那个动作， 那根本是在斗牛场上的动作， 那就是斗牛士。但是我跟你讲， 算了吧， 这个 算了 算了， 人家说赌博公司最清楚，赌博公司是多少个专家在背后给你算这个盘口。比如说今天这个盘口还不知道，但我听我那司机师傅讲啊，比如说这个巴西和荷兰，大概是这个上盘呢，就叫让球，就巴西让荷兰半个球。这意思你要压荷兰的话呀，打平了或者打赢了，你都赢。 巴西荷兰，我记得基本上是六四波。巴西战士，我是所以支持荷兰是完全是个人感情原因，就是刚才讲，只有这样事情，不像我们日常的别的事情，我在这里可以感情用事， 感情 对不对？别的事情我不能感情用事，这个事情我可以感情用事。 而且这个晚上睡觉啊，我有时候都是半睡眠状态，就靠着进球吊我的瘾呐、啊。这个也是一进球，哎，什么情况？好家伙，就兴奋起来了。你 这个伪球迷， 看进球是看球的第一阶段。 他还很那很多人就是有赌才有性啊，就赌性。那要给我讲讲啊，你知道赌球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赌输赢。赌分数，你比如你要赌比分，你赢的几率就更大。 当然， 甚至啊，你要说打击赌球很难，甚至你要赌什么最简单？赌谁先开球？ 对、啊， 等于那主裁判帮你当荷官了，就他妈这一下就有赢有输了。 对， 赌谁先发角球？ 我的 赌有没有任意球？ 我的偏见是赌球这种功利的看，就是会丧失看球的纯粹的自由的乐趣。就好像一个女生，她老想着男生能不能成为好饭票，她会损失她对于世界上很多男的自由选择的机会。 是啊，是啊，是啊。 不过我是觉得，像我们刚才讲到那种，你为什么喜欢一个球队啊？你除了一个国家认同、社区认同，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在认同自己的记忆。你注意一下啊，大部分球迷啊，他说我当初为什么会喜欢一个球队，那是因为你小时候记忆中你看过这个球队的辉煌时期，你看过他最漂亮的时候，哪怕那已经是30年前、20年前，你对他形成一个记忆，你整个怀 念。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一个球队，实际上是某种自恋。 对， 你所捍卫的是你自己的感情的权利。 说到底，你爱的不是那球队，爱的是你自己。 对， 当然过去。